虔诚的祈祷。 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，抛开记忆中的童年？ 谁能忍心看那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？ 青春不解红尘，胭脂沾染了灰， 让久违不见的泪水滋润了你的面容。 唱出你的热情，伸出你双手，让我拥抱着你的梦，让我拥有你全新的面孔，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，为明天幸福前程去祈祷。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，慢慢张开你的眼睛， 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。 日出唤醒清晨，大地光彩重生， 风拂出的音线，谱成生命的乐章。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。 享美味佳肴，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形俱佳，喜迎八方宾客。煎炒烹炸煎料，笑味四海嘉宾。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03165161111。 说我无聊，想要看你唱到疯掉。 什么起来的心自己是个潦草，什么起来的心情绪是个枯燥，什么起来的心情我按耐不了， 有话想说相信就好。 想些放心电影怕你不如命的，想些放心电影血腥气象都改，想些放心电影句句都是心跳， 想要抱你唱到疯掉。思念没有胃口，想买啤酒泡饮好酒，最终不了寂寞抛售，情热思念不断发酵，想买啤酒泡饮好酒，今夜燃烧不了、哦、为何思念没有味道，想买啤酒泡饮好酒，今夜最终不了寂寞抛售，情热思念不断发酵，想买啤酒泡饮好酒，今夜燃烧不了，今夜燃烧不了、哦、更虚的啤酒泡吧、想说相信就好， 想些放心电影怕你不够敏感，想些放心电影学生气象爆改，想些放心电影句句都是心跳， 想要抱你想到疯掉。思念没有味道，想买啤酒泡饮好酒，今沸腾不了寂寞咆哮，今夜思念不断发烧，想买啤酒泡饮好酒，今夜燃烧不了、哦、为何思念没有味道，想买啤酒泡饮好酒。 觉尴尬犹豫，为了别人的无知。风中传来了委屈，是谁更需要恩赐？天生无完美的事，完美来自于无私。光芒钥匙从的意识，没你这回事，是灵魂终于懂事。眼看温柔，嘴唇写诗，纯粹的笑容是雨过天晴一道彩虹。 流过了，留下的每个拥抱。 在错过后更珍惜。等站走向新的旅程，我们把所有的回忆彼此停留，看着窗外的你沉默不语，我不再客气。 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0元大派送震撼来袭，2月27日到3月30日，二头号附属单注每注奖19元，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。哦，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跟着我鼻子眼睛都一动耳朵，抓快耍帅换不停风格，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，倔强的烦恼算什么？西装配得上一克拉的梦想，我的勇敢充满着亮，昂秀到达每一个地方，这世界太阳因为这现在能把我照亮，这舞台不重要，有我才闪亮，有我才能发光。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，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 要多好，尤其是情绪只能想象， 想错就错，想错就错，为了明天的自己鼓掌。这世界的太阳，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，这舞台的中央，有我才闪亮，有我才能发着光。跟着我左手，跟着一个慢动作，双手慢动作重播，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跳跳地舞，眼睛动一动耳朵，甩甩动不行风格，转悠才过未知的猜测，紧张的烦恼是什么？少年军对不起，这节奏不客气，可惜路有你，这么斗志不胜动力。男子汉没有什么输不起，承担少年成功的名气。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，这首歌令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眼睛动一动耳朵，想想能不停风格，转悠太多未知的猜测，紧张的烦恼是什么？ 在眼光里有一种笑容， 什么我越来越懂，原来不朽的是自由。以后到底会是什么我越来越懂，原来不朽的是自由。 满今朝醉，琴键池塘鸳鸯戏水，红纱翠带点点开，双双对对恩恩爱爱，这暖风儿向着好花吹。